做到了吗？ 我与你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上一次刘秀在冀州进行大逃亡的时候，耿弇在中途失散，而耿弇失散之后跑回了他父亲耿况所在的上谷郡。当时王朗一夜成为皇帝之后，招降的使者自然也派到了他这儿。耿弇当时的手下分归降派和不降派，不归降派的代表除了耿弇之外还有曹寇勋、芈夜，他们是这样劝说耿况的：王朗虽然异军突起，来势凶猛，但却是乌合之众，不会太长久。而刘秀是刘演的弟弟，为人做事都讲诚信道义，跟着他干才有出路啊。耿况当时也是摇摆不定，只能无奈地说了。可是上古只有渔阳郡一郡的兵力在，如果他们归顺了王朗，那我们就很危险了呀。曹寇勋主动请缨：我愿去渔阳郡，请太守彭宠与我们结成联盟。耿况自然就应允了。当时的彭宠和耿况是一样的处境，一样的心境，手下也分为两派，他就像夹心饼干似的左右不定。曹寇勋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格局，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彭宠。此后两军联盟，一同南下支援刘秀。两军沿途杀死王朗30000官兵，冲破了重重关卡，才跟刘秀会合。如此一来，刘秀先后拥有了信都、合成两郡，还有真定、浏阳的100000大军，又有广阿、渔阳、上谷的精兵，无论兵力还是实力都迅速高涨。刘秀高兴地说了：我要和大家一起见证消灭王朗的过程，功劳在座各位都有份儿，谁也少不了。大家听了是豪情万丈，信心十足，接下来该是和王朗决一死战了。按照战略部署，刘秀把攻打第一目标选在了巨鹿。巨鹿在当时可很有名气啊，这不是因为巨鹿的经济发展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当年项羽用破釜沉舟在这儿是一战成名，从此项羽走向了强大。而打那个时候起，世人也都记住了这个地方。巨鹿是邯郸城的东北门户，那是战略要地，因此王朗把重兵放在了这里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秀围攻了一个多月也没打下来。正当刘秀考虑是不是要上演破釜沉舟一出戏呢，意外接踵而至，他的后方老窝信都着火了。点火的是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王朗， 他在刘秀对巨鹿进行赤裸裸进攻的时候，使出了围魏救赵之计，派兵光顾了信都。信都是刘秀起兵的老巢啊，刘秀早就提防了，派出精兵把守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呢，当王朗兵到的时候，信都城里的大姓人士马宠居然做了叛徒，里应外合，很快就把信都献给了王朗。眨眼之间，太守宗广等人还有刘秀军中的将领披童、李忠等人的家属就成了俘虏，家属被扣了，考验就如期而至。有人质在手啊，王朗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他马上选择了赤裸裸的威胁披童、李忠等人，一句话，想要你的家人平安无事，就归顺于我。三国时的单福因为在新野打得曹操部将丢盔弃甲，曹操就想出了这种人质的办法，把他的老母亲囚禁到曹营，然后威逼单福归顺于他。单福虽然很想跟着忠厚仁义的刘备干，但是极为忠孝的他为了母亲，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刘备，回到曹操军中。结果他的母亲见他弃明投暗到曹营来了，是羞愤自杀。内疚的单福选择了终生不为曹操献一谋一计，落了个怀才不遇的凄惨下场，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，真可谓悲哉惜哉。但此时的披童和李忠却跟单福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。披童接到王朗的恐吓信，当着使者的面把他撕得粉碎，然后坚定地说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现在这种局面，我只能舍孝为忠了。但是请你们记住，血债血偿，今天你们如果杀了我的家人，他日我必将杀了你们来报仇雪恨。如果说披童还停留在语言上的话，那么李忠却来实际的了。他接到恐吓信之后，二话不说，拔出手中的宝剑。使者以为自己要遭殃了，但李忠却把他手下任校尉的马宠弟弟一刀就给解决了，然后摆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至于我的家人是杀是剐，随你们的便吧。李忠果然对得起他名字当中的忠字。刘秀在感动之余没有袖手旁观，他一边派人到信都去进行调解，无非是说有事好商量，要人可能比较困难，但要钱还是没问题的。在拖住王朗的时候，刘秀马上秘密派亲信部队去信都营救。马宠因为李忠杀了自己的弟弟，本来想撕票的，但是刘秀派出的使者用糖衣炮弹把他给迷惑住了。正当他被金钱迷失双眼的时候，刘秀派出的精锐部队已经悄悄地抵达信都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在毫无提防之下，信都很快就被攻下了。刘秀不但解救了披童和李忠的家属，这一回沦为阶下囚的是马宠等人了。凭着英明和果断，刘秀化解了王朗在垂死挣扎前的组合拳。吃一堑长一智，这一回他派李忠留守信都，以确保后方的大本营万无一失，然后才亲率大军对巨鹿发起了总攻。可是巨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攻破，任凭你们怎么骂怎么挑战， 巨鹿守将就是不出来。到这时候刘秀才明白了，巨鹿竟然是一座铁城。他想着这么拖下去，即使拿下了巨鹿，也会弄得两败俱伤，只怕到时候就会让邯郸城里的王朗坐收渔翁之利。刘秀是着实苦恼啊。正当刘秀伤脑筋的时候，他的得力部将耿纯出来为他解忧了。耿纯是巨鹿人，他的家族在巨鹿一带很大，很有名气。耿纯的父亲曾是王莽手下的官。耿纯在长安求学之后也当上公务员了，算是典型的官二代。王莽政府倒台之后，耿纯和他的父亲摇身一变成了更始政权的官。刘秀到河北进行招抚工作，耿纯便对刘秀主动接洽。后来耿纯发现刘秀总是用恩德去感化别人，在生活中总是帮助别人，而在兵法和制度上却坚持原则，不假公济私，于是他就重金结交，对刘秀的招抚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支持。王朗政权建立之后，刘秀从冀州出逃，而耿纯却从王朗的眼皮子底下邯郸出逃。他逃出城回了老家，然后拉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几千人准备投靠刘秀，可是打听来打听去却没有刘秀的踪影。当刘秀在信都落下根之后，他们又辗转来到了信都。据说耿纯家族里的老弱病残也都跟着走。耿纯很仁义，充分发挥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，帮小孩带着小推车，帮老人带着棺材，然后把房舍什么的付之一炬，一把火烧了，还真就是用了老本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当耿纯率众出现的时候，刘秀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语无伦次地说了，先生你这是何苦呢？放着好好的富裕生活不要，偏偏来跟着我受苦。耿纯说了，我的眼光不会错，你是一条蛟龙啊，蛟龙岂是池中物，你迟早有一天会飞上天的。放火也是不得已，我要断了我家族人的后路，让他们此番前来就死心塌地跟着你干，成就一番大业。后来刘秀就把他的族人全部安排在一线了，这也让耿纯更加安心地跟着刘秀去行军打仗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眼看刘秀围攻巨鹿长时间拿不下来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绕过巨鹿直接攻打邯郸。邯郸才是王朗政权的中心呢，只要拿下邯郸，王朗政权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刘秀想想也对呀，把全部精力花在攻巨鹿上不划算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于是他决定佯攻巨鹿，实际上攻打邯郸。公元24年，刘秀派邓满留在巨鹿作为佯攻太师，牵制住巨鹿的兵力，自己亲率大军向邯郸进军。王朗的黄粱梦也该醒了。王朗是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起家的，他是化身为刘子瑜才一呼百应，坐享其成地当上了皇帝。起家发迹的速度也太快了，太过惊人，以至于毫无防备的刘秀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要不是福大命大，刘秀就差点没命了。而此时九死一生的刘秀，自从信都发兵之日起， 也开始学邯郸学步了。他也学会了王郎那套本事，先是假借城头子路和栗子都数十万大军归顺于他的声势，所以呢起兵之后才会一路势如破竹。而现在攻到邯郸城下，刘秀没有急着攻城，而是在邯郸城外溜达。这次玩的可不是邯郸学步，而是田忌赛马。刘秀首先派出的是赛马热身赛的吴汉率领的精悍上古铁骑兵，归程很简单，就是围着邯郸城转圈。吴汉果然不愧是马背上长大的，这一表演就是几天几夜。白天是赛马比赛，晚上就地进行火把节表演，天天围着邯郸城转，骑兵们的头没有转昏，倒是把站在邯郸城上王郎的头给转昏了。刘秀的马术比赛没完没了，王郎也开始没完没了的叹息。眼看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，被刘秀精锐铁骑吓破胆的王郎决定谈判，不是谈马术比赛，而是谈投降。谈就谈吧，得先礼后兵啊。刘秀马上就把王郎派来的使者建议大夫杜威迎到了密室。两个人沉默了半晌之后，感到密室阴森可怕的杜威坐不住了，首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啊，那个王郎他应该叫刘子瑜，他真是汉成帝的儿子啊。刘秀本来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王郎愿意归降大王，以后为大王马首是瞻，永无二心。哪知道杜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。他话里边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我们王郎是汉成帝的亲生儿子，你们现在兵临城下，那就是谋反。刘秀压抑住火气，冷冰冰地回道，以现在的形势，只怕汉成帝从地下活过来，这天下也不是他的，更不要说是一个假冒他儿子的人。杜威原想王郎是汉成帝亲生儿子的身份作为条件，争取为王郎博得最大利益，但现在一看刘秀的态度如此强硬，盛威之下他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。其实那个我们大王郎啊，也不是想多要什么，只是想大王您封个万户侯就足够了。刘秀一听笑了，呵呵，封个万户侯是吧？你怕是白日做梦。该醒醒了，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要我给王郎留一条命可以，其他的什么条件都别跟我谈。只能保存一条命啊，这个条件不但王郎无法接受，使者杜威也无法接受。是啊，如果连王郎都只能当老百姓了，那他们这些手下岂不是老百姓当中的老百姓啊，那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地了。谈判不成，情义在，刘秀放杜威回去，然后下令不再进行马术比赛了，接下来上演攻坚战。当初王毅在攻打昆阳城的时候，因为拒绝王凤等人的投降，结果处于绝境当中的革命军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不但成功打退了王毅百万大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城，而且成功坚守半个月，最终等来刘秀带来的援兵，一举击溃王毅的大军， 创造了中国历史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。而此时王朗的处境也和当初王凤等人的处境一样，归降无望，他们也誓死和城池共存亡。结果刘秀大军攻打了20多天，不见效果。可是呢，王朗就是王朗，他终究是一介算命先生啊，骨子里的脆弱影响了手下的心理。此时王朗能坚守的前提是大家团结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是团结的，但有一个人很脆弱，就是王朗的老师李立。李立眼看城外被刘秀围了个水泄不通啊，这么下去命就保不住了。为了保命，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打开城门，把刘秀迎进城来，以这样的功劳换取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。正搂着美女睡觉的王朗听说刘秀的大军进城了，赶紧跑吧，趁着天黑就冲出了城门。但他是刘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，王朗刚一出城，王霸就追出去了。昔日萧何月夜追韩信，成就了一段业绩，传为佳话。今朝王霸黑夜追王朗，结束了一个政权，传为后话。王朗也许在逃的时候会发出感叹，自己曾经派兵追杀刘秀，如今却风水轮流转，不到半年时间就轮到自己被刘秀追杀了。也许是想得太多，包袱太重，跑起来腿脚还不太利索，很快就被王霸给追上了。王霸是满腔怒气都发在王朗的身上，挥起手来奋力一刀，这一刀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，这一刀把一个政权给结束了，这一刀也成就了一个新的朝代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你也许知道他，也许不知道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，那些荣耀或者挫败，那些变化莫测或者平淡如常，那些闪亮的或者灰暗的日子，而你听到了自己。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就全送给你，再带你一起划条旋律行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，拥抱着你，呼吸着你，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。

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话说刘备到河北进行招抚工作之后，刘玄也没闲着，他也忙得不亦乐乎，忙着迁都呢，把自己定的首都从洛阳迁到了长安。当初选洛阳和长安的时候，他最终选择了洛阳，并且在入住洛阳之前还派刘秀进行了豪华的装修，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可想而知。可是呢，才刚住进洛阳城去，刘玄就玩起了迁都游戏，这次是迁都长安。当然了，刘玄迁都长安并不完全是心血来潮，而是为了便于更好地安抚和统治三府地区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三府地区的首领王宪攻下长安，杀死王莽之后，忘乎所以地把自己当成了皇帝，结果只享受了3天的清福，就被随后进城的申屠建和李松等人给杀了。王莽的人头和传国玉玺被献给了刘玄，也正因为这样，刘玄才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当他的皇帝。但问题也留下了，王宪死后，三府地区对革命军有看法，有意见了。他们认为刘玄的汉军不能相容自己，因此三府地区一直处于动荡状态。刘玄到了长安之后，立马大赦天下，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，这才使三府的百姓逐渐安定了下来。安定了三府地区，刘玄接下来又进行了安内举动，他对自己手下的大臣按功劳进行了分封，王直为定陶王，刘庆为燕王，刘熙为元氏王，刘嘉为汉中王，刘赐为宛王，刘信为汝阴王，王匡为比阳王，王凤为宜城王，朱伟为胶东王，王常为邓王，申屠建为平氏王，陈穆为阴平王，张昂为淮阳王，廖堪为穰王，胡因为隋王，李通为西平王，李毅为武阴王，程丹为襄邑王，宗挑为颍阴王，尹尊为兖王。按理说封王封侯是每个臣子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可是呢，此时在刘玄封赏的人当中，不但有不满的，而且还有拒封的，这个人就是朱伟。大家可能对朱伟的名字还印象比较深呢，毕竟刘玄当初能在和刘演的比拼当中胜出，离不开朱伟的精心策划和全盘谋略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玄当上皇帝之后，朱伟就成了他手下的第一红人。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过去受宠并不代表总是受宠，过去的一哥并不代表永远是一哥。比如说这次封王的时候，朱伟就由一哥变成了二哥，排在他前面的大有人在， 他明显感觉到了刘玄对他的冷漠和打压，因此呢，别人得了王浩都喜形于色，唯独他是怒藏于心。当然，他对刘玄表示拒绝时的理由却改了。当年刘邦有规定，非刘氏不能封王。其实朱伟从另一方面也是为刘玄着想的，毕竟这样滥封王对于一个政权是有百害而无一益。刘玄也不傻，当然能看出些端倪来。你嫌官小是吧？那我就再一个封号给你，左大司马。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，这个左大司马权力怎么样啊？刘玄其实已经把位置指明了，与此同时呢，任命李松为丞相，赵蒙为右大司马，刘赐为前大司马。按刘玄的封号，诸位的排名出来了，诸位大臣的前四位列第三，这样的权位算是相当高了。当然了，李松和赵蒙两个人之所以排在他前面，那是因为独特的背景，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想必细心的朋友呢，还记得李松在长安杀死自作孽不可活的王宪，把王莽和传国玉玺献给刘玄的带头大哥就是他。知恩图报的刘玄自然不会忘了他的功劳，所以李松才会一跃成为丞相，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礼遇。那么先前名不见经传的赵蒙又是何许人也呢？事实上半道出家加入革命队伍的赵蒙没有什么功绩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唯一有的是生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善于利用资源，把女儿成功推销到了刘玄的床上。于是呢，他头上就又多了一顶帽子，国丈。别看刘玄是个平庸的不能再平庸的人了，但是对美女还是很喜欢的。赵蒙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，刘玄自从得到她之后非常的宠她，他们整天是饮酒作乐，如果有大臣不识抬举打断他行乐，前来禀报事情，他就会勃然大怒。所以呢，就在刘秀在河北搞得风生水起、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更始皇帝刘玄却在长安城里享受着风光日子，那叫今朝有酒今朝醉。爱屋及乌啊，赵蒙发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重用了功臣李松，重赏了岳父赵蒙，安慰了旧宠朱伟，刘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接下来该是他享受的时候了。可是呢，正当刘玄陶醉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刘秀的横空出世让他惊醒了过来。听说刘秀杀死王朗，占领了肥沃的河北，刘玄是再也坐不住了，他马上以三板斧的形式对刘秀来了个严峻的考验。首先是怀柔，刘玄派御史前往河北，封刘秀为萧王。从表面上看呢，一个萧王也不错呀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，因为刘玄只是想用王位来麻痹他。你想啊，现在刘秀在河北一下子变成了萧王，要知道萧在江苏附近，从河北调到江苏相隔很远，面对刘玄以柔克刚的招数，刘秀采取的是以刚克柔。他现在拥有大量的兵力和地盘，接到刘玄的调令，他马上下令 手下的将领各占一个山头，做好具体的分工。做好了万一走人，部队的指挥权还没有丧失的准备。刘玄的第二板斧是萧权，这一招才是实的。王朗已经消灭了，现在就该轮到罢兵务农的时候了。所以呢，刘玄出台一号皇帝命令，命刘秀罢兵，让所有的将领回长安述职。面对刘玄以柔克刚的招数，刘秀呢，还是以刚克柔。他没直接对刘玄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去。他坚定地表示，去，肯定要去呀。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得晚一点。至于晚多少时间呢，也不知道。话说刘玄是连出几招，招招封侯，招招见血，非要把刘秀置于死地不可。而刘秀表现是温和的，没有半点直接对立的迹象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刘秀手下的将领看不下去了，他们决定主动出击，逼刘秀走上反叛的道路。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护军朱佑。朱佑跟刘秀算是老乡了，一直以来有走动，两个人的关系也很铁。刘演当年被封为大司徒的时候，就让朱佑当自己的护军。刘演死了之后，朱佑就一直跟着刘秀。眼看此时扬眉吐气的刘秀还不敢闹独立，他心里急呀。他一急就直接跑到刘秀那儿，一声不吭拿着刘秀的手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刘秀一番，看得刘秀心里直发虚呀。又不是头一回见面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最后又摸着刘秀的手左看右看，刘秀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问他，护军该不会改行做算命先生了吧？哦，你还真说对了。朱佑算终于开口说话了，而且一说话就语出惊人。依我看，你有龙凤之姿，帝王之相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你应该站出来顺应天命才对呀。可让朱佑意想不到的是，刘秀听到之后却勃然大怒，大喝了一声，一派胡言，推出去斩了。士兵就把朱佑给推出去了，虽然没砍了他，但朱佑被刘秀这惊天一怒吓得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。朱佑不敢提了，并不代表别人都不敢提。关键时刻哽咽来了。那一天，刘秀正在邯郸的温明殿睡午觉呢，哽咽也不管打不打搅他，冲到刘秀的帐前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，我想回上古征兵。刘秀很平静地说着，王朗已死，如今清平世道，征兵干嘛呀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王朗虽死，但像铜马赤眉的起义军还有十多只，刘玄只能对我们虎视眈眈，却根本没有能力和我们对抗，他输定了，所以我们最好做好独立的准备。刘秀一听这话，急得从被子里边钻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想逼我做大逆不道的事情？来人呐，拉出去斩了。耿眼并不像朱佑那么害怕，听说刘秀要拿他开刀，非但没慌，反而很平静地说了，大王你不会杀我，也一定舍不得杀我。刘秀一听就傻了呀，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他， 因为我知道大王您对我一直像对待儿子一样关心照顾，所以我才会直言不讳地说话。哈哈哈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。王莽以前的新政弄得人心背叛，天下人都思念汉朝，大王等刘氏起兵，天下百姓都很高兴。可惜的是，刘玄当了更始皇帝之后，所作所为和王莽并无两样，百姓对他也是失望之极，都希望能有一个真正救民于水火的人站出来。大王您是刘氏子弟，声名又远播于天下，占领天下需要的是政权，而拥有政权就需要自己争取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刘秀说着，向耿眼投去了感激的目光。其实刘秀心里啊，早就定好政治路线了，只是一直在伪装着，不让别人知道他内心的想法。所以呢，先前朱佑的试探才会变成试探。而耿眼柔中带刚，一席话直击刘秀的内心，最终逼使刘秀撕下了伪装的面具，默认了。而这之后，刘秀直接拒绝了刘玄的要求，以河北未平事务繁忙为理由拒绝去长安。眼看着钱粮万府失灵了，刘玄又发挥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，使出了第三板斧动武。刘玄派苗增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古太守，蔡冲为渔阳太守，用自己的心腹之人来瓜分刘秀的革命胜利果实。这一招刚柔并济，最为阴险。人家派人来了，你不允许人家上任，那就是抗令。让人家上任呢，那地盘就归别人管了。在同不同意都不好办的情况下，刘秀接下来的应对那就显得尤为关键了。面对刘玄最阴险的三板斧最后一招，刘秀使出的是旱地拔葱。既然你们派人来收果子，那好，你们远来是客，我来者不拒，只是在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就得委屈点了。上任的新官呢，没吃好没睡好倒也罢了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刘秀马上就派出吴汉和耿眼两个将领去刘玄接管的这几个郡县，美其名曰调兵，说是河北形势动乱，需调些兵去防守和平乱。吴汉来到的是幽州，而且他只带了几名随从，大有项羽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。如果幽州牧知道他调兵是假，索命是真，一定不会舍不得那些士兵的。听说吴汉的来意之后，幽州牧是面露难色，虽然没有直接说不借，但却找各种理由进行搪塞和推脱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要兵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不怕咱这地方穷啊，就多待一会儿也行。但是吴汉好像心有灵犀似的，还真就不客气地住下了，而且一住好几天都没动静，一直呢闷在厢房里边不出来。这幽州牧就纳闷了，心里说，该不是在咱这水土不服他病了吧。于是呢就带着什么燕窝啊灵芝啊直接去看望吴汉。他哪里知道啊，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等再出来的时候，他的人头已经被吴汉提在手上了。